咁嗱，讲完念佛就系讲十善业吓，呢、这个讲十善业。咁啊，念佛要发三种心，第一种系至诚心，哦，至诚恭敬。至诚恭敬心唔系话咁简单，系啊，我念佛响度好诚心噶，唔打妄想噶，唔系、哦，要包括咩？发菩提心，上求法道，先心念佛系至诚心。第三种咧，心系心心念念去念佛，系乜嘢？系要教导众生，系修六道万行，哦，教化下化众生，咁样咧就可以积聚功德，哦。以念佛的法门去献赠行者，叫做心心。第三是回向法缘心，是将你所念佛的所做的功德是发现发什么宏愿无尽，哦，宏愿无尽是什么？就是普遍回向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分享你的功德，一切众生因你念佛呢带埋佢去极乐世界，同登极乐世界。哦，呢、这个咧就系心心。除咗发心心之外咧，仲要乜嘢啊？仲要修心福。所以呢、这个《观无量寿经》里边话：啊，如果你想上品上生咧，啊，想上品上生咧。就你这个众生呢就要发愿生这个极乐世界，就要发这三种心，第一就是至诚心，第二呢就是心心，第三就是回向心，之外呢还要修三福。三福是什么？第一就是世间的福，是报恩福田，第二呢就是戒福，持戒修行的福，是功德福田，第三呢是幸福，是救济所有贫穷的人，实行布施，啊，这个叫做贫穷福田。谁说的？佛说的。嗱，《观无量寿经》里面说，若生彼国者，当修心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生不杀，修十善业。十善业前面讲过了。第二呢，受持心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献赠行者。哦，以呢一十种善业咧，就系、是、修三福。嗱，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就系、是、报恩福田。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系报恩，报恩福田系三福之中，系属于世间嘅福报。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咧，就系、是、不犯威仪咧，就系、是、功德福田。功德福田就系三福之中嘅戒福。哦，其次咧，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献赠行者，呢、这个系贫穷福田。啊，深信因果就去行善事啦，布施啦。啊，读诵大乘经典又劝人哋念佛劝众修行咧，就系属于乜嘢？系为大众去种福，系响贫穷福田里边种福，叫做悲田，属于幸福。所以你谂下啦，念佛系咪净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得啦，仲要做咁多嘢噶？哦，呢啲系叫做助行。哦，《无量寿经》又有话，佛有三种众生啊，当得往生。边三种可以决定往生呢？咁第一种系慈心不杀，具之戒行；第二种咧，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第三种修行乐念，念乜嘢？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布施、念天。是不是叫你分分钟天啊教下我啦，上帝啊保佑下我啦，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个天讲第一二天，第一二天是什么？讲啊，嗱，我问你，什么叫做了义大教下，中道了义无弃量法，这个第一二天就是中道无弃量法， 中道了义，无去能法，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法性，分分钟要以我们的法性，以此个字契合本个理，叫做念天。哦，有时呢有些人呢怨天尤人的、啊、天公无眼啊，咁啊，讲到天公无眼系有一个故事嘅，但系真系唔讲啦。回向发愿咧，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至七日即得往生。你能够咁样做，一日至七日即刻往生。啊，呢个《观无量寿经》讲噶，所以咧，我哋念佛咧系要持戒，要修科，要不杀生，要读诵大乘经典。哦，要劝人念念佛，劝人哋修行。不是说只是念一句佛就得了，有正行有助行。旧阵时有一位弟子，正业弟子，即是修行人，修行念佛的人，就问这个念宗慈照大师，他说弟子修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不是普通地修的了，就已经有一事相进入理性，有事相的一心不念进入理性，一心不念了，已经念佛念到入定的了。啊，他说还使不使，还用不用得着布施持戒供养这些修其他的福啊。那这个慈照大师答，他是怎样答呢？他说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持戒就有犯违犯的罪咯。啊，若果不布施就有坑贪的罪咯，若果不降养心宝就有轻慢的罪咯，若果不恭敬一切众生的话就有轻人的罪咯。所以违犯的罪呢就要堕地狱，坑贪的罪呢堕恶鬼，我慢的罪就堕落恶道，轻慢人呢人家世世生生你就会贫贱，这些恶业就会障碍你，障碍你，你怎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咁你话你谂下咯，得唔得？你如果你犯呢啲罪就堕落三恶道，可唔可以佢极乐世界啊？咁所以咧，念佛发梦咧，除咗念佛之外，仲要念法念僧；除咗念佛念法念僧之外咧，仲要念戒念思念第一二天，同埋供养三宝，恭敬一切，修福又修慧，然后咧凭呢个正行。助行两种的功德呢，然后可以生极乐世界。我讲这对经文呢是针对有人反对人家拜忏诵经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是在这个法师大乘菩萨正法藏经里面讲的，你可以去查，在这个藏经里面有的。不是我制造出来针对人的，但是我介绍这段经文给你们，就希望你们不要听某一个人说念佛不用修六道问行，不用布施，不用持戒，不用读诵经典，不用拜忏，不要听这些话，认够要正行和助行，能够正助而行呢，一定一定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些是佛经讲的，一日至七日决定往生。哦，念佛发梦呢讲到呢度为止啦，几多点钟？哦 ，OK， 咁而家开始讲第六件，呢件呢，大势至圆通章呢，就是第六件最后一个圆通，咁第五件最后一个圆通章，第六件开始呢深啲啦，讲呢、这个耳梦圆通。耳梦圆通呢就是呢一部经最重要嘅修行法门，最重要嘅修行法门。耳梦圆通是边个修嘅呢？是观音菩萨修的。观音菩萨是，我 又问下你们了，现在的观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是西方三圣之一了，是不是？但是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观音菩萨？有，因为没有， 有观音菩萨是从古的观音菩萨学法的修行的、啊、这个耳目圆通呢就是旧阵时好耐好耐以前的观音菩萨教呢现在极乐世界这个观音菩萨修的、啊、好耐好耐以前的事了、啊、大佛顶二论物因修正了而知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这个卷第六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讲这个耳根二十五圆通之中呢讲了六层绿色六根、啊、六根之中呢未讲这个、讲了七大、啊、就六根之中未讲这个耳根现在先讲这个耳根以是观音、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法言世尊忆念我昔啊无数恒河沙劫依是有法出现依世名观世音我依彼法发菩提心彼法救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我们知道前后二十五圆通之中前后每一个圣人呢都是很简略地讲他的修正法门只是观音菩萨呢是讲他耳目圆通讲他证得这个耳目圆通有什么意思呢、啊、有两种意思、哦啊、这个第一就是这一部经、啊、当机是阿能尊者因为阿能尊者呢一向是多问的用什么去问用耳识去问用耳根耳识去问呢因为他问了呢就分别不肯增修不肯增修结果多生多劫还在这个三六道轮回里面受这个轮转的生死现在呢希望他、啊、就他宿世的习气、啊、这个梦多梦第一的习气呢由这个耳根去修就路云家反梦梦自性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是知道佛的意思是这样因此特别很详细这样讲这个耳目圆通另外令他知道是根据这个法门去修学第二种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耳根最利是不是、啊、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眼看不到东西、哦、其他的地啊舌啊你俾嘢俾佢食，佢都食唔到噶啦。啊，但系咧，一有一点声音咧，佢就会听到啦。所以呢个耳根最利哦。因此咧，文殊菩萨选择呢个圆通本根咧，佢话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心魔地啊，实从文中入。观世音菩萨呢是用耳根入道的耳根就是梦性、啊、所以呢观音菩萨呢是引他旧阵时在古的观世音以内那里呢从文思修的法门呢是讲特别详细地讲出来令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是能够从这个耳根下手修这个圆通法门所以有两个意思因此观世音菩萨呢是特别、啊、是很详细地讲出这个修正的法门、哦、那观音菩萨、啊、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下呢最上首的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之后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嘛无量劫之后阿弥陀佛仍旧是入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应生阿弥陀佛上半夜入灭观音菩萨下半夜即刻成佛那时候不是叫做观世音叫做普光功德生王如来 現在之所以叫觀世音菩薩呢，是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用他因中修行的意思來解釋觀音這三個字。這樣說法呢，因中修正的功夫呢，觀就是能觀的智慧，世音就是所觀的境，所以能觀觀於所觀啊，就叫做觀音。依呢個耳根嘅慢性本覺嘅理體，起呢個始覺嘅妙智，觀三種世根嘅音聲，明白世根一切音聲都係妄想色心所妄現嘅，咁就唔聽呢個聲塵所轉咯。反過嚟咧，係觀下呢個慢性，就能夠入流妄所。收集呢个观音二类所教嘅闻分闻修金刚三昧，因此呢就悟到呢个耳目圆通。因为佢因中修呢个耳目圆通啊，所以呢古嘅观世音菩萨受记现在呢个观音菩萨叫做观世音，系由修行而得嚟嘅呢句说话啊。咁你哋咧又唔知道媽媽點解叫你做咁個名喎，嗬？咁啊，你哋做媽媽嘅安仔女嘅名，你就知道你點解咁樣安佢名咧？咁或者有啲原因啊，或者隨便嚇，但係凡係佛菩薩嘅名咧，都有因緣嘅。咁啊，第二種咧就若果上嘅修正嚟講啦，果上教化眾生嘅利益嚟講啊。法花经话：若有八千万亿众生受之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即得解脱。所以叫做观世音咯，观世间众生嘅音声教苦教难。法花经又话：次入地火，火不能烧；次入地水，水不能溺，水不能漂。啊，以是因缘啊，名观世音。所以呢，觀字呢是菩薩的無言大慈同體大悲，世音呢是菩薩所教化的眾生，是眾生稱念菩薩的名字的聲音。觀音菩薩因為觀不是用耳聽，用眼去觀世間眾生清明的音聲，所以呢就去施無畏教化眾生，白虎耳乐，因此叫做观音。所以呢，在大悲经里面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好久好久以前已经成了法了，叫做正法明而来。因为大悲心切啊，猛念众生是成日是迷失这个真心，所以呢就大果行因，即已经证了这个佛道了，现在再来修因，这个是现菩萨身坐佛展法轮。因此在果上来讲，观就是菩萨的慈悲，世音呢就是众生求救苦救难的音声，因此叫做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呢就戒大势至菩萨之后啊，就起嚟白发啦，即仲就起乃发而言，讲俾佛听，佢话我咧回忆往昔咧，好耐好耐恒河沙劫以前，呢一几句说话显佢本门系好深远，有佛出世名观世音咧，系显呢个志同道合。古佛同埋佢咧，系道德系同合啊，师资相契，咁啊，所以佢啊叫做观音菩萨，二来佢啊叫做观音菩萨啊。咁咧，我依彼佛发菩提心啊，佢话当时咧系响呢个观音二来嘅座下做菩萨嘅时候咧，响嗰阵时发菩提心咁，咁啊发菩提心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发心追求佛果菩提，就是发菩提心咯。但是深入一个点来讲呢，又有好多理由在里面的。我曾经写过一本呢，叫做《劝发菩提心文》。我想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有没有啊？一两位咋？哦，咁显然我本书唔系几畅通喎。不过我就系即系咧，以前咧我讲经咧，凡系人哋写封红包俾我咧，我就写咗佢名字，写名咧就集埋嗰啲钱咧就印经啊，就第二次讲经咧就派俾人，所以我从来冇运啲嗰啲经出去出卖或者系再分印，所以就流通唔广。就是听我经的人就有，不听经的人就没有。哦，那你们手上那部经呢，你们口口那部经啊，就没有说详细讲法菩提心文。因为我修改这部经的时候呢，我再看回个老法师的笔记呢，我发觉他讲这个法菩提心这个意思是很好，所以呢我现在是加响的新的经里面，你们在个电脑里面印出来呢就有这段经文了，如果在书里面呢就没有这段经文。哦，我觉得呢发菩提心是很相当重要的，所以呢特别加下去。在华严经里面呢讲发菩提心的因缘是有十种。哦，有十种。还有一部呢叫做菩提心经论，有一部经叫《劝发菩提心文》，好多孔藏经里面关于菩提心的经很多，就有好多好多因缘发菩提心的。哦，但是现在根据华严经来讲呢就有十种。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了要教化众生。哦，为了要教化众生。哦，第二种呢就为了消灭众生的苦恼，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实行六波罗蜜，才施法施，拔除他苦恼，为了给众生的快乐，这个又是要行菩萨道，为了填众生的疑处，如果我见到你见面我就说 stupid， 你就这个法师真是我死啊！闹我 stupid 喎，我仲聪明过佢啊！实际上佛嘅眼光嚟睇咧，每个众生都如痴，每个众生都如痴，你信唔信啊？不明事理，不识邪正，不明因果，啊，好做唔做，颠颠倒倒，呢个咪如痴系咩啊？啊，所以菩萨要发菩提心，要讲法发俾你听，拔除你个蠢。咪叫做天众生的疑痴，叫发菩提心。然而一切众生佛智慧，如果不发菩提心，不学佛的智慧，不学佛的慈悲，又怎可以给众生的佛道的智慧啊？所以要发菩提心，为供养一切诸佛故。是不是说买朵花就等于供养佛啊？这个是事供养，不是法供养。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弘扬佛法，教导众生，就是供养一切诸佛。为了供养一切诸佛，所以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第七呢，是顺义来教故。任何位法，任何尊法，都是教我们要上靠佛道，下发众生。所以我们要依照佛的教导发菩提心咯。第七呢，就是为见佛相好故。法呢不但有智慧，而且有福报，修福修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修福啊。波耶呢就是智慧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道四道，波耶是理道啊。法呢只是修福，修这个事道呢是不会有相好庄严的。法的相好庄严要福慧相修，因此我们想靓一点， 唔系搽啲水粉就靓嘅，系要修福修智慧。咁所以咧，为咗佛嘅相好，我又想相好，我咪要修福修慧，修福修慧就要行菩萨道，所以就要发菩提心咯。第九咧系入法广大智慧，又修智慧，呢、这个系修福，呢、这个系相好系修福，呢、这个第九系修智慧。哦，修智慧咧，我讲过吓，不读华严经啊，不知佛境界，佛境界系有大福报啊。不读楞严经啊，不知佛智慧啊。所以咧，你想福慧双修，一定要听楞严经，学楞严经。哦，咁啊，所以咧，为咗入佛嘅智慧，要发菩提心，福慧双修；为咗显佛嘅实力，无所谓，又要发菩提心。因为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发众生，然后证得佛道嘅实力，无所谓。所以有呢啲因缘咧，要发菩提心。咁发菩提心咧，因缘咧有逆缘，又有顺缘。嗱，有啲人环境好好咧，咁佢就有机会去学法去修行，呢个系顺境。有啲人咧好苦恼啊，觉得人生真系苦啦，所以咧就要去修福修慧，呢个逆境。无论顺境逆境咧，都可以刺激我哋发菩提心嘅。哦。